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北周武师蓝大奎被人毒死在甘泉池，现场勘查下来，一个黑衣黑裤黑皮帽的年轻后生，他的嫌疑最大。狄仁杰带着手下在书房里分析案情，陶干提出了这个年轻后生有可能是个女的假扮的，这提醒了狄仁杰，也许蓝大奎不近女色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狄仁杰摆弄七巧板的时候，无意当中拼出一只猫的图形来，他又回想起来昨天晚上救助的小女孩，进而联系到了陆记布庄的掌柜的。可是这位掌柜的是一个狠巴巴的女的，难道说蓝大奎蓝师傅的死跟这寡妇有什么关系吗？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？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？恶妇尖牙利齿，狄仁杰骂名如潮，两方开棺验尸，真相能否洗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铁钉啊，第三集。吃过午饭，陶干带着郭大夫回来了。狄仁杰把郭大夫请到书房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七巧板。狄仁杰把七巧板推到一边，问郭大夫啊，这毒死蓝大奎的毒药是什么呀？这上头可有什么线索？郭大夫面露难色，这个恐怕不容易啊，这种毒药是最常见的，随便哪家药店都能买着，从这上头找线索太难了，除非您撒下大网，把这北周所有的药店都盘问一遍。即便这么做，我觉得也是收效甚微呀。狄仁杰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用七巧板发现凶手的线索也同样是难以奏效啊。对了，郭大夫啊，昨天晚上我碰上一档的事儿，我在城隍庙附近把一个小女孩送回家了，没想到啊，这女孩的母亲非但没感谢我，还把我臭骂了一顿。从那个小女孩天真的话语当中，我知道她母亲是一寡妇，正在跟一个奸夫往来呢。郭大夫很好奇，哦，哪个寡妇啊？狄仁杰捋着胡子，他夫家姓陆，在城隍庙对面开了一布庄，那个小女孩叫陆梅兰。闻听此言，郭大夫猛然抬起头来，是她。老爷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她本名叫陈宝珍，是附近出了名的泼妇啊，仗着有几分姿色，读过几本书，一张巧嘴是能说会道，专门干那些个招蜂引蝶的勾当。她丈夫叫陆明，老爷，这陆明的死可也有几分蹊跷啊。狄仁杰顿时来了精神了，蹊跷，陆明之死有什么蹊跷的？这郭大夫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前任刺史处断这桩事情的时候啊，太草率了，当时连尸首都没验，就急匆匆的备案把人给埋了。不过也难说，那个时候啊，这里正在打仗呢，刺史大人忙得分不开身了，也顾不上查明他的死因。狄仁杰连忙问，那备案的时候这陆掌柜的死因写的是什么呀？郭大夫看看狄仁杰，要不怎么说是蹊跷呢，当时是陈宝珍找了一个姓康的江湖郎中，这康郎中看过尸首，写了一份心病猝发的诊断， 这就交到官府了。前任刺史大人深信不疑，当即就回复了，盖上大印，草草备案，就不管了。陈宝珍呢，找了个日子把人就埋了。狄仁杰一听这陈宝珍的丈夫死了，他居然自己找郎中验尸，很显然这里头肯定有猫腻呀。郭大夫，当时你看过尸首没有啊？这陆掌柜的到底是怎么死的呀？郭大夫喝了一口茶，我要是能看见尸首就好喽。康郎中的诊断上头写的是陆明饮酒过量导致心病猝发，陈宝珍也说那天陆明空着肚子喝了一斤多白酒，烂醉如泥，不知不觉的就死了。我认识这陆明的弟弟，听他弟弟说呀，陆明死的时候脸色是一点都没变，只是这一对眼睛往眼眶的外头翻着。当时我怀疑呀，这陆明是让人用钝器猛击后脑给打死的。我向前任刺史就提出疑问了，可谁知道这刺史大人还嫌我多事儿，把我轰出来了。狄仁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那个康大夫现在还在北州吗？郭大夫摆摆手，不在了，几个月之前就搬家了，听说是奔南方去了。狄仁杰脸色凝重，原来如此啊，这回我倒要把这件事情细细地勘察一番。谁让我是当官的，做官就得对百姓负责，对法律负责，绝不能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。陆明的死因我一定要查清楚。郭大夫，多谢您了，今天下午我就把陈宝珍叫到大堂上审问。送走郭大夫，狄仁杰只觉得头晕眼花，他感觉很不舒服，胸闷气短。看看外头，冬天的阳光十分惨淡，不过即便是这样，这也是难得的好天气了。狄仁杰决定独自出城去遛遛马，借此散散心，让自己头脑清醒一点。狄仁杰来到马厩，牵马出来，分身上马，一路走一路琢磨。刚才郭大夫谈起陆明之死，这陈宝珍凶恶的嘴脸又浮现在狄仁杰眼前了。陈宝珍寡居半年还不到呢，就开始偷汉子，莫非说他的亲夫是他设计害死的？想来想去，不知不觉地出了北城门了。狄仁杰把马缰绳一松，驰骋起来了。没出一刻钟，远远望去，前头露出一座高耸的山峰来，那就是著名的药师山了。据说古时候张天师曾经在这座山上种过神药，所以人称药师山。现如今这山的半山腰还有一座天师观，观后头有一天师洞，风景优美啊。山背后的悬崖峭壁上还能采到珍贵的人参和灵芝，更给这座山平添了几分灵气。狄仁杰把马拴在一棵松树上，抬步顺着山间台阶小路啊就进山了。他细细观赏眼前的风景，忽然他发现脚下的台阶上清晰的有这么一串脚印儿，这脚印儿啊十分纤小，很显然是女人的脚印儿。狄仁杰顺着脚印儿走到半山腰，猛然看见这天师观后方的悬崖下头，一个女的正用锄头挖草药呢。狄仁杰一步一步走到跟前儿，这女的听背后有脚步声，忙转过身来一看，是狄仁杰。这女的上前道了一万福，原来是狄老爷至此啊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，没想到郭夫人在这儿挖草药呢，我听说你前些天在这儿挖到了一颗人参。这郭夫人也笑了，嗨，那都是侥幸挖到的，狄老爷怎么有雅兴来这儿赏景啊？莫非是看我挖的人参眼红了，也想过来碰碰运气？ 狄仁杰给逗乐了，摆摆手啊，那倒是不是不是。郭夫人说笑了，我只是被蓝大奎的案子弄得头昏脑胀的，出来散散心，清爽一下。郭夫人脸上的笑容没了。老爷，这案子至今都没有线索吗？狄仁杰抬头看看远山。有线索了，那个凶手啊，已经露出尾巴了。很可能还是个女的。 啊， 郭夫人大吃一惊，一个女的？真的？这蓝师傅跟我丈夫是好友啊，平时我看蓝师傅对女人是冷若冰霜，他似乎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。这郭夫人脸颊绯红，眼睛里闪出了一种羞涩的光芒。狄仁杰心里有些吃惊，但是他装着没看见，接茬问郭夫人呐，上次我到府上看你家养了很多猫，不知道这是你的喜好呢，还是郭大夫的喜好啊？郭夫人脸色恢复正常了。哦，我们两个都喜欢猫，平时看见那些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，总是于心不忍，全都抱回家里养着。如今家里边一共养着7只猫呢。狄仁杰点点头，他忽然看见郭夫人正用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盯着自己，狄仁杰心中说不出为什么，不由得一慌，只感觉到尴尬万分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狄仁杰抬头看见山崖上挺立着一株高大的梅树，一阵寒风袭来，花瓣和雪花共舞着，纷纷扬扬。狄仁杰指着梅树说道：你瞧那株寒梅呀，正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，英姿飒爽，朝气勃发。这郭夫人抬头看着眼前的美景，是啊，似乎都能听见花瓣落在雪地上的声音。记得古人有一首诗，当中就涌过这梅花落地的景象。听郭夫人这么一说，那首古诗似乎就在狄仁杰嘴边。狄仁杰张张嘴，可是愣是一句也没说上来。他摇了摇头，尴尬地笑了笑：郭夫人呐，请自便，下官告辞了，衙门还有几件急事等着我呢。说完了，狄仁杰躬身施礼。郭夫人并没有回答，她抿嘴一乐，算是回礼了。狄仁杰慌忙转身就下山去了。回到衙门，狄仁杰命令衙役立即去城隍庙对面的布庄，把掌柜的陈宝珍请到衙门来。衙役领命飞马而去，狄仁杰坐在书案之前，他拿出一卷公文正要看，脑子里边却天马行空的，突然想起了刚才郭夫人说的那首诗。这诗的题目正是玉人咏梅，出自200多年前南朝一个著名诗人写的。狄仁杰记得诗里是这么说的：人静雪纷纷，一枝弄青岩，孤雁待野日，远香绕天边，玉色凝媚俗，筝骨独自寒，飘落已有声，峨眉古难全。一句接着一句的，狄仁杰全都背出来了。狄仁杰长叹了一声：哎，我这记性太差了，需要的时候死活想不起来，不用的时候文思如泉涌一般啊，全都出来了。刚才在山里头面对郭夫人，怎么一句也想不起来？哎呀，看来不服老不行啊。狄仁杰苦笑连连，正想入非非呢，这个时候衙役回来禀报：老爷，陈宝珍把我们臭骂了一顿，关在门外头了。他说他不曾犯法，所以为什么来衙门出丑丢脸呢？狄仁杰怒火中烧，这个陈宝珍果然是无理之极呀！国家法度何在？衙门传见他，他竟敢抗命不从。 一看狄仁杰发火了，这衙役也有些胆怯了。老爷，那女的在那儿还又哭又喊的，惊动了街坊四邻，都出来帮他说情。他一看人多势众，更来劲了，跳着脚的骂街呀，说衙门平白无故的传唤他一个孤苦的寡妇，没道理。这些乡亲呢也都护着他，我这不好强拉硬拽的，只能空手回来复命了。狄仁杰啪打这令箭筒子里头啊抽出一支令箭来，你拿着这支令箭再带上四个衙役，当即把陈宝珍给我押回衙门，我要在公堂之上当众审问，到时候不怕他不求饶。这类泼妇啊多半不是善茬，这回不把陆明的死因查清楚了，我绝不罢休。拿着令箭了，这衙役啊腰杆也硬了，精神头也来了，带着四个手下，带上枷锁铁链子，几个人狂风骤雨一般往这城隍庙就过去了。衙役前脚刚走，后脚乔太马蓉回来了。马蓉闷闷不乐的，老爷，那澡堂子里头三个后生根本没问出什么来，吃肉喝酒没少糟践，比谁胃口都大，等到说线索了一点没有。乔太爷一番汇报，我把蓝大哥的徒弟找了一溜够，谁都说不出什么线索来。平常他们都十分敬重蓝大哥，蓝大哥对他们也是十分的宽厚。蓝大哥家里我也去过了，没什么可疑的地方。不过蓝大哥的一个徒弟倒是说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儿。狄仁杰连忙问他说什么了，那徒弟啊叫梅成，他说有一天夜里他去找蓝大哥，无意当中听见蓝大哥正在跟一个女的说悄悄话呢。狄仁杰一惊，那这女的长什么样？乔太摇摇头，梅成说他没看清楚，天色也黑了，当时他感到十分吃惊，因为蓝大哥从来不跟女的打交道啊，这梅成偏偏撞见了，他不敢多逗留，也没听到蓝大哥跟那女的说什么了，只是听口气啊，那女的好像在发脾气呢，还说什么什么猫之类的。猫？狄仁杰暗自一吃惊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。陈宝珍和他奸夫说话的时候提起过一只猫，蓝大奎死前用七巧板拼出了一个猫，难道说他们两个指的是同一只猫吗？狄仁杰正要再问，只听前边大堂里已经响起了升堂的鼓声，看来衙役已经把陈宝珍带到衙门了。狄仁杰皱了皱眉头，跟他们吩咐，今天公堂之上我要问布庄掌柜的陈宝珍几句话，她丈夫陆明死得十分可疑，她自己的行为也有不检点的地方，退堂之后你们把这些新情况再跟我细细汇报。说完之后，狄仁杰整整身上的官袍，把官帽扶正了，然后大步流星走到大堂，转屏风入座。狄仁杰两只眼睛四下一打量，嚯，这来看的老百姓还真是不少，乌泱泱一大片，把大堂门口围了一个水泄不通。狄仁杰慢慢捋了捋胡子，首先宣布，毒死武师蓝大奎一案，本官已经初步有了线索，凶手不日便可捉拿归案。这话一出来，大堂底下立马叽喳喳一大片，哗，开始议论起来了。狄仁杰猛然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“带陈宝珍上堂。”两个衙役应声把陈宝珍押上公堂，陈宝珍身后头跟着看押女牢的郭夫人，看见陈宝珍上堂了，看审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叹，大伙面面相觑，四下是鸦雀无声。